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明天新消息网、俄罗斯无规格网、变化的世界网等在线媒体分别在7月29号和31号介绍了我国的自然博物馆和中央动物园圆满建设成为人民的文化生活基地和教育基地。